一百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。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. 我是程毅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，有音乐，有故事。 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，北京青年广播，我是程毅，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。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六年前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我和别人结婚了，你怎么办？你说你敢，我弄死你。我搂过你亲了一下，笑着说，我哪可能娶别人啊。四年前我又问，如果有一天我和别人结婚了，你怎么办？如果有那一天，我一辈子不嫁，一直等你。我搂过你，抱得很紧。六年后的今天，我又问，如果有一天我和别人结婚了，你怎么办？你坐到我的旁边，看着我的眼睛，很平静地说，找个人嫁了，结婚。我说你不爱我了，对，你都跟别人结婚了，都不要我了，我还爱你干什么？爱和不爱有区别吗？最后你还说了一句，放心，如果有那一天，我肯定不等你。然后淡然一笑，起身和我一起下车。我不再像往常一样走得很快，让你在后面紧跟着，而是站在那等你，让你挽着我的胳膊一起走。时间变了，同一个问题答案也变了，不是不爱，而是自己长大了。曾经的我走了，现在的我发现，不是当初爱错了，而是时间变了。相爱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，不是守着空荡荡的誓言就能够天荒地老。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在对爱人说出承诺的那一刻都是真诚的，但是其实我们都忘了，其实再美好的爱情都经不住时间的考验，都经不住。突然想起一句话，任何一个人失去了另一个人都会活得一如既往。 今天却总问离

手心适应了那个温度，疼痛感也不再那么强烈。当你放下那杯水的时候，那份热感虽然还存在，但是你已经感觉不到了。我想我现在对他也就是这样的感觉吧。说喜欢也不至于，说放下了但还有感觉，说真的，爱是习惯，不爱也是习惯。把所有的伤痕都交给时间来凝固，这种方法真的很好。当初是那么的喜欢他，提到他都会很高兴很兴奋，慢慢的这份兴奋变成了心疼，再慢慢的变成了心酸，然后就释怀了。听到他的名字后，也没有那份心动，没有那份踊跃了。你会发现时间是深海，所有的悲伤痛苦就像是溺水的人，放进去后也会挣扎，所以刚开始你会很痛苦，可是也会渐渐的沉淀。你会偶尔想起他，但是就算想起来了也不会再有什么特别的感觉。所以当你失去你放心里的他，也不要做什么过激的动作，总有一天他会伴随着时间沉浸到深海，也总有一天你在听到他的名字后只是释然一笑。我当初是那么想和他在一起，所以我认识的人中他最深刻，可是过了这么久之后，我觉得我好傻，在这个年纪以爱的名义把自己搞得那么卑微，那么脆弱，听到他的名字就会心酸想哭。是他身上的温暖蛊惑了我，让我觉得那就是我想要的。我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以他为光，在黑暗里追寻，可是时间一久我就感到很迷茫。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徒步想要追寻太阳的人，无论我跑得多快多累，他都不会离我近一点点，所以我放弃了。虽然很痛，但是我不想再继续痛下去了，所以我把它放到时间的海里了。时间久了，心也就不那么痛了。

地球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，向你们发来问候。这里大气环境良好，气压700帕，温度26摄氏度，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，来到982星球。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，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，双涡轮启动，转速平稳，就绪，双离合温度达标，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，塔台请求降落， 允许降落，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。青年朋友们，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，开启全新奇妙之旅。 啊，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，我还没听够节目呢。 不用担心 ,FM98.2, AM927, 不止在地球，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。 给你好听和好看，突破时间地域，在你身边。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。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。听你吐槽热点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不爱我了，请一定不要骗我。如果那时我们之间还有默契的话，就直白地告诉我。你不用多说什么，只需要坦白地告诉我，你不再爱我了。我也一定不会多问，因为我知道，你的那些借口都是假的。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请你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。你可以删了我的电话，拉黑我的 QQ， 删除我的微信，甚至故意不来有我在的聚会，但一定不要让我知道。你知道的，我是一个很小气的人，我介意你伤害我，我更介意你明知会伤害我却还是在做，那样我会难过。如果你有了新的爱人，请不要肆意的在每个场合里秀恩爱，大声的宣告你们的幸福，起码在我看得到的地方。我知道这样的我很自私，可我本来就这么自私，自私到我希望即便我们不再相爱了，你依然会记得我是存在的，即便我们已经分开多年。如果你最终也没能跟他白首，请不要找我来哭诉。虽然我那时一定不会回绝你，但是你该明白的，无论你们最终是什么样的结局，我都会难过，因为你的悲伤快乐都已不再是因为我。如果你迷茫了，寂寞了，想要回头重新开始，请你一定不要来找我。你知道的，拒绝你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。我承认爱过你，或许那时也没能完全忘却，但这并不代表我很卑微。我不屑回头，不屑做备胎，所以如果你没有伴我一生的打算，请不要再来打扰我，让我努力慢慢地忘记你。你知道的，总有一天我会做到。如果我在你之前找到了爱的人，请不要挽留我。如果你不是真心悔悟的话，你我都明白你已经不再爱我，余下的 或许只有不甘而已。你该明白，我最怕看你难过，我一定会骗自己说你还爱着我，那样的话我便会因你而徘徊不前，再也看不到自己的幸福。你知道的，我是如此的了解你，所以请一定不要骗我。若有一天你不再爱我，请坦白地告诉我，不要找上一堆的借口，不要莫名其妙地发脾气，不要一次次地扭头离开。我很傻，我看不出你的心什么时候会有变化，所以请不要让我最后一个知道你不再爱我的事实。如果你不再爱我，亲爱的，那时我便会离开，我不会埋怨你，也不会纠缠你，或许我连原因都不会去问，我离开后也不会再回来。请你不要去找我，若你给不了我爱情，就放我走吧。我相信我终会遇见下一个爱我的人，包容我的全部，理解我的苦楚，心疼我，呵护我，一直陪我到老。 有些爱是只无味岂止可惜，有些人像是风景过站不停，可惜多可惜，到最后总是要失去。有些热情太空虚，想要逃避，有些回忆太锋利，躲闪不及。也许我的心已经陷入了你设的瓶颈，如果没

陈慧娴的一首《千千阙歌》忽然传遍了大街小巷。我们有多久没见了？记得每一次送你去火车站，仿佛注定一般，都会听到《千千阙歌》。大学舍友谈异地恋的起初说的山盟海誓，最终也消散如云烟。我记得当初所有人都不看好我们，觉得天南地北的爱情比不过速食快餐式的校园速配，我一笑而过。好多人都说谈异地恋就像养一只手机宠物，我心想哪里找这样贴心的宠物啊，譬如每天晚上的晚安都是不同的。我翻看聊天记录，有的是语音，有时是文字，都来自于你。晚安，我的宝贝儿。小心啊，我会到你的梦里去找你的。小夜猫，快睡觉，快快睡觉，不然下次见面会打你哦。晚安，好梦。有时又仅仅是一个晚安吻，嗯，隔着千山万水，对着话筒的亲吻，依旧能够让我面红耳赤。抬头看看舍友们，生怕他们发现了我脸颊的红晕。怀揣着恋爱的小心思的少女，满心满肺都是你，想起来羞怯又甜蜜。高中的时候，你害羞的和女生说话都会脸红，表白的时候连尾音都是抖的。我就想啊，这个呆子我不收下他，都怕他以后被人欺负。我还记得那天阳光很好，明明在男生群中爷们儿的不行的你，穿了一件我爱的白衬衫，站在走廊上说，做我女朋友好不好。你讲话的声音略微带了点沙哑，其实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大名，校园十佳歌手前三甲，稳稳妥妥的被你收入囊中。我那时候说什么来着，只要你天天唱歌给我听，我就和你在一起。青葱校园，两个傻得冒泡的人凑在一起倒也合适。到了大学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舍友们都睡了，我熬夜的习惯依然，一边看书一边听你电话那端滴滴的絮叨着琐碎东拉西扯的一堆。从你舍友找了女朋友，到你班上有女生向你表白，从你英语老师一口充满了地域特色的英语教学，到叫人脸红心跳的小情话，说完了就给我唱你新学的歌，老歌新歌，通俗流行，每个都认认真真的学，一字不漏的唱。从周董早年的《东风破》《发如雪》《七里香》唱到这段时间流行的 TFBOY。 我唱歌总跑调，只记得歌词，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复。还有你唱的最好的粤语歌《千千阙歌》。我记得大一上学那次，你送我到火车站，大包小包的行李都被你扛在身上，我就背了一个双肩包跟在你身边。其实原本真没打算哭的，整个火车站如硕大无比的蜂巢，嗡嗡嗡的都是喧嚣。当时火车站还敢送行的人进候车厅，我拿着蓝色的车票准备排队，你就站在我身后护着我。忽然很想掉眼泪，但是觉得太丢人了，实在是丢人。只是上个大学而已，又不是不见面了。我抬头想看你，却被你一把拥入怀中，拥挤的人流在那一刻都成了陪衬，再嘈杂的环境也仅仅是背景音， 你附在我耳边，呼吸带着潮湿的热气，唱起浅浅阙歌，低沉的嗓音一点一点融化掉我所有的防备伪装，眼泪猝不及防地掉下来。我忽然好想抱住你，说不去上学了。你仿佛知道我所有的情绪，微压着说，小呆子，乖乖去上学，不许看其他男生，不许听别人给你唱歌，要每天记得想我，老老实实的照顾好自己，知道吗？回想起来都像电影，一帧一帧，字字句句都充盈着年少的爱意。可惜的是，我们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时候在一起，在所有人都以为我们会长久的时候分开了。异地恋没有能打败我们，时间也没能打败我们，然而命运的齿轮在咬合时磨平了我们的棱角。颠沛流离的生活，72小时的连轴转的工作，让你我都无暇顾及彼此。爱情与面包从来都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选择。我不曾埋怨过上苍，也不曾埋怨过宿命，更不曾埋怨过你。天南地北双飞客，老翅几回寒暑，千山暮雪渺万里层云，知影向谁去。不是每对相爱的恋人都能走到最后。夜深忽梦少年时，在你微哑的嗓音中，也许某个平行时空下的你我是彼此相爱且走到最后的。时光不老，我们不散。 在我的心中艳阳，如流傻泪，期望可体恤兼见谅。明晨离别你，路也许孤单得漫长。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，可惜即将在各一方，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。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一晚月亮，都比不起这宵美丽，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。啊，因你今晚 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，我